吉达巴达岭奥莱。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西直门桥的东向西方向，德胜门桥到小街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此外，建外大街建国路沿线的进城方向持续车多，从高碑店到四惠，大望桥到永安里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各位继续守候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接下来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0年，作为快乐女声冠军的江映蓉推出了首张专辑《坏天使》，正式出道。8年过去了，《坏天使》也成为她个人音乐的 icon。那从今天开始，我们连续3天，全中国强力首播江映蓉的全新单曲《坏天使》2.1。那这也是她完成进化的全新《坏天使》。 全中国强力首播， 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周音乐大事记，共同回顾在过往年份当中以这个星期为节点发表的唱片还有发生的音乐事件。首先说到的是5年前2013年的1月8号，莫文蔚推出了个人首张爵士专辑《我的归属 Somewhere I Belong》，请到了挪威电子爵士音乐家 Børge Weltoft 担任制作人。除了重新演绎古今中外的经典名曲之外，自然我们听到的这首主打歌倾国倾城是莫文蔚和他的老搭档李卓雄来共同创作。 沧桑的月，爬过漫长的夜，又是绵绵细雨飘落的带丝音，今生那些记忆，一朵绽放中一双高 人用红唇去磨平了爱恨，比爱人更爱人不温顺的温存，那残忍的一吻更动人，谁还会要求对等俯首称臣祈求一个吻，谁都肯管他城下之难牺牲依然兴奋，看我转身一无轻过也清晨洗卷红尘，谁不好生谁就上天不平等，来把青春别 听到的是2013年发表莫文蔚首张爵士专辑《我的归属 Somewhere I Belong》当中的这首主打歌，李卓雄作词，莫文蔚作曲的《倾国倾城》。这首歌也曾在中国榜上取得了14周榜龄最高冠军的好成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样一张专辑也是翻唱专辑，这是零点乐队在2014年以全新阵容重新出发。而说到第一代零点的最后一张唱片，还是在13年前了。2005年1月19号，他们推出了专辑《风雷动》，翻唱了很多不同年代的经典老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是零点翻唱苏芮的《跟着感觉走》。 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尽情挥洒自己的笑容，爱情会在任何地方留我，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的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的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事哪里都会有，跟着感觉走，紧抓住梦的手，蓝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突然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我，跟着感觉走，让它带着我，希望就在不远处的感觉走，让它带着我，梦想的事哪里都会 我的小时候，吵闹任性的时候，我的外婆总会唱歌哄我。夏天的午后，姥姥的歌安慰我，那首歌好像这样唱的。Tio Bello Tio离开小时候，有了自己的生活，新鲜的歌，新鲜的念头，任性和冲动无法控制的时候，我忘记还有这样的歌。 T.O.中之状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忽然起来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要勇敢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 胡彦斌，天黑黑。2013年，胡彦斌参加了全能星战并获得了冠军，在比赛过程当中改编翻唱的歌曲让他自己也是颇有心得，在2014年开年1月10号发表了专辑《泰歌》，这也是他创立的音乐厂牌命名的第一张专辑，这首翻唱歌曲《天黑黑》就收录在专辑当中。继续我们的一周唱片大事记，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孙燕姿的这张专辑，2003年1月10号发表的《未完成》。这张《未完成》是出道不满3年的孙燕姿她个人的第6张专辑。从2000年6月份的首张专辑发表，仅仅2年半的时间，她已经成为整个华语歌坛最受瞩目的一位女歌手了。这张专辑当中也收录了她个人第一首跨国合作歌曲。这是他与仓木麻衣合唱的这首 My Story Your Song。 Is your smile genuine? Are you that really kind? Do you like money and what it can bring? Where would you wanna hide? What would you seek? Would you wonder what you thought? What you want for no one can see? 唱歌 这是来自于张靓颖的《光芒》，收录在2006年1月11号发表她个人的首张 EP《Jane 爱》当中。这一年，张靓颖也是第一次获得了中歌榜的年度最佳女歌手大奖。而说到接下来这位歌手，她最近的专辑，不论是《House of Bullies》、火腿等等，一定会有很多歌迷欣赏并支持她在音乐上的每一次变化。而更多的朋友可能认识她，也是从2008年1月11号她的这个首张专辑《Start From Here》开始，很多人喜欢她也是从这里开始的。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有你的快乐》，而王若琳也在这一年获得了中歌榜港台及海外地区年度最佳创作新人大奖。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很远，但你的故事让我们靠得很近，你的告白和思念全世界都会听到。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到1点，一档全新的音乐温情陪伴，你的故事我的歌，让声音更温暖。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 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 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 OK, let's go。记忆总在我的脑海里不停地翻滚，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回忆的大门，记录着我们一起走过的电台音乐，陪伴我们一起共他的当年明月。看着我走来走去，还是回到那个起点，我还记得当时在音乐 live 表演，每周末到傍晚 DJ 泽华陪我一起，老歌依旧需要加点信心力量补给，栀子花百花瓣百褶裙百忧虑，新环境老电台北京城玩的酷，傍晚5点交替北京音乐电台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度过下班高峰好吗？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嗨，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The weather。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今天傍晚局地有扬沙天气，夜间本市仍有3-4级的偏北风，最低气温-6度，风寒效应明显，需要注意防寒保暖。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明天白天大风继续维持，风力达到4-5级，阵风7级左右，气温有所下降，请注意防风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傍晚局地有扬沙，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间多云，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最高气温1度，最小相对湿度1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肾寒，力不从心， 腰酸腿痛，气血两亏。 同仁堂参茸丸，参茸相伴，福寿相依。 明天白天的气温在-6度到1度，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暗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创立于2000年3月的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是北京同仁堂集团旗下的二级企业，也是同仁堂中药现代化的杰出代表，始终恪守豪掷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树立修河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自律意识，致力于现代中药的精细制造，投身于中药市场的营销创新。去年北京同仁堂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营销公司宣告成立，为提升营销管理效率和水平，适应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奠定了稳健基础。我们再来关注电视剧方面，电视剧《莫斯科行动》将从今天晚上开始在浙江卫视播出。该剧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了1993年在一辆通往莫斯科的 K3 列车上遭遇劫匪，夏雨饰演的陈尔丽临危受命，远赴莫斯科对犯罪团伙逐个击破。由张黎监制、张挺执导的古装历史大剧《大明皇妃孙若微传》近日在无锡开机。继之前曝光汤唯担任该剧的女主角饰演孙若微之后，开机仪式上男主角也正式亮相，朱亚文将扮演明宣宗。剧集预计将于2019年年初和观众见面。在昨天的 TCA 生活大爆炸专场上，莱纳德的扮演者约翰尼·盖尔克奇就网友十分关心的生活大爆炸是否会在第12季完结时回应说，等那一天真的到来了，我们会很难过，但是我觉得目前大家都很满意12季作为一个完美的收官季，疑似承认了第12季将是生活大爆炸的完结季。对于这个消息，生活大爆炸的忠实观众表示十分不舍，追了这么久的剧，真希望它永远不会结束。好，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FM 97.4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之一周音乐大事记。你好，我是耿化。在上一时段最后，我们听到了08年1月11号发表的王若琳首张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歌曲，和这张专辑在同一天推出还有另外一位歌手的首张专辑，这就是杨宗纬鸽子。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洋葱。 山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如果你能听到心碎的声音，沉默的守护着你，沉默的等奇迹，沉默的让自己像是空气。吃着聊着笑着，今晚多开心，嘴角落里的我笑得多合群，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偷偷的看着你，偷偷的隐藏着自己。 月天阿信通过杨宗纬的外号为他量身定做的这首《洋葱》，真的是把洋葱的拟人化比喻了，非常巧妙写出来。比方说盘底的洋葱像我永远是调味品，还有经典的副歌部分，如果你愿意一层一层一层的剥开我的心，你会鼻酸，你会流泪等等。继续我们的一周音乐大事记，时间来到1月12号，我们将会分享到的是两张2007年的专辑。首先说到的是江欣11年前的专辑《我不是随便的花朵》。在这张专辑当中，在江欣的背后也是有着多位摇滚音乐人的精诚合作，像铁风筝乐队主唱于洋写了标题主打《我不是随便的花朵》，二手玫瑰第一代吉他手王玉琪写了《春天》，还有接下来这一首，这是江欣作词许巍作曲的《爱琴海》。 Thank you.

什么什么。新歌六号，吴亦凡、赵丽颖，想你。新歌七号，黄国伦，唐诗。新歌八号，平安，说爱的季节。 说爱最好的季节，在冬天乘着雪花。 新歌九号，南征北战 ，Happy 扭腰。新歌十号，孟佳、王嘉尔，梦。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各位准时光临今天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来到我们本周的新歌推荐。新歌一号是来自于出道13年张靓颖发表的 OST， 正在迈向50大关，所以这首歌就是她的最新的 OST 了。这两年算是她影视作品的高发期，去年推出了10多首单曲，多半是 OST。 新歌一号是她为电视剧《红蔷薇》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那这首歌是张靓颖、陈少琪共同作词，崔迪作曲，作为 OST 市场最贵的歌手之一。除了自身的人气，他对品质的要求也非常高。如今他会逐字的研究如何发声，也让歌人更好的融合二为一。 寂寞沧桑的月，爬过漫长的夜，是绵绵细雨飘落的太肆意，轻声那些记忆，一朵绽放中的红蔷薇，片片花瓣布满晶莹泪水，爱是那么绝对，没有一丝后悔。百转千回无所谓，勇敢绽放有多美。 每一次我想到你，心就很纠结，想抱你在怀里和你说话。爱是未完成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 亲爱的 Mars 是你近在眼前前又消失那么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真的爱像飞过的流星，一瞬闪亮又离开。是你近在眼前又消失那么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为你我飞到天际线，只想追上你看一眼baby 告诉我到 满20年的陶喆最近推出了一首新歌，叫做 Mars Baby， 开头的婴儿声加上当中唱到是你近在眼前又消失那么远，求你告诉我为什么不见我一面，这似乎是对未曾谋面孩子的内心话，而从另一面又延伸到了对梦想的不懈努力。这样复古的 R&B 曲风也透着陶喆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乐观的态度。听完了新歌二号陶喆 Mars Baby，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新歌三号是来自于刘若英所演唱的粉丝。那刘若英最近呢正在筹备个人的电影导演处女作，他也抽空为电影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演唱了片尾曲，叫做粉丝。歌手和粉丝之间就像是永远触不到的恋人，这首歌以粉丝揭开序幕，后面我们听到更像是表演者的一种内心独白，散场之后原来最孤独的那个人是自己。而这样对于内心的探讨正好映衬了电影的主题。本周新歌三号刘若英粉丝。而说到刘若英自己的导演处女作后来的我们已经杀青，择日将会上映。

下的雨清晨的鞋，细胞之中的绝望在喊冤，被53天的孤单抽一遍，等黑夜问白天，交换把日月冰封的眼泪依旧寒暄，来自不管的明信片，它无声无色无言，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黑夜问白天，谢谢的时间弄红了双眼，往事的 这是新歌四号林俊杰黑夜问白天，可以看作是他内心被掏空之后的一种独白。这首歌来自他个人第13张专辑《伟大的渺小》。那听过了林俊杰的最近的新歌，不禁要问他最近到底怎么了？不论是此前显得灰色调的《伟大的渺小》，还是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四号《黑夜问白天》，和他之前的主打潮流的风格这样的歌曲来比的话呢，这些歌曲显得是更加走心了。好，继续我们的新歌推荐，新歌五号又见一首 OST。这是林俊杰的师姐蔡依林为《捉妖记二》所演唱的主题曲《什么什么》，配合到电影魔幻喜剧的特点，这首歌真的是又萌又俏皮。2017年没有发片的蔡依林也在积极地准备自己的新专辑，她表示呢不会盲目地接轨 EDM 主题，会以女性为出发点。 说了什么咒语，刚刚还在的繁星突然飞出银河系，你神经兮兮也没关系，本来没什么问题，哪有那些大意义。 All my friends 管它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入睡。什么也无所谓，下个追着传说中的段落，从初见你的那一刻，我们注定了些什么。我可以放肆的大笑，学你表情，学你动作，就像笑话笑话，天天看他的，反正你为我颤抖。All my friends 管他是什么鬼，让我们一口一口一口一口当作开胃，别怕浪费，快乐正在排队，我看今夜谁舍得。什么也无所谓。 Come on up, come on up, come on up now。

福的醉人归，听见月出惊山鸟，破烟烂如花鬓飞，对荆棘薄雨如何越过，往来又是谁，我即愿大庇天下，还是去还原如一卷苍生日，谈一场爱恋，演一段平仄， 我们听到的新歌七号来自于黄国伦这首《唐诗》。黄国伦曾是某卫视一档有关诗词栏目的嘉宾，他有感而发创作了这首《唐诗》，歌词当中借用最著名的20首唐诗进行了拆解重组，巧妙串联，同时通过了摇滚和中国风形成了一种古今穿越的错觉。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黄国伦音乐事业的巅峰期，像歌曲《我愿意》《味道》《不要对他说》《袖手旁观》等都是出自于他之手。好，继续我们本周新歌推荐，本周的新歌八号，这是来自于平安的说爱的季节。平安美声混搭流行的唱法，让他的音乐也呈现了很多种可能性。在去年他的专辑当中，未知的幸福就收录了多种风格，新歌八号是这首情歌，也是他和唐田在你是我生命中的糖伸出手之后的第三次合作。我们就来听这首暖情歌说爱的季节。虽然是一首暖情歌，不过呢，我们在歌曲当中没有听到煽情，听到更多是一份真诚还有深情。 初次遇见你站在街边，好像闪电惊艳了雨天，故事写下序言，树影摇曳热烈了夏天，你的发梢落在我左肩，影子渐渐重叠，四季不断的更迭，热烈到温天，微醺的沉淀，花点时间爱酿成感谢，你笑我就沉醉，冬天的夜你在我耳边，耳语很甜，我微红了眼，天使来到人间，就是全世界，说爱最好的季节。 条是幸福。 这是南征北战为电影《唐人街探案二》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曲《Happy 扭腰》，也是本周的新歌九号。成员当中的三位听阳、黎成、赵成龙各取所长，他们玩出了一种风格，叫做 V-pop Various Pop Music， 也是多元化的一种流行音乐了。我们可以听到，虽然他们音乐当中也有嘻哈元素，但是整体风格更加的 pop 一些。和其他组合不同的是，三位都是幕后出身，而且他们的专辑和影视音乐是双线发展。好，继续我们的本周新歌推荐，最后一首新歌是来自孟佳和王嘉尔的 Mood， 两个人都在海外有当练习生的经历，相似的经历还有相似的音乐胃口，让二人在这首歌当中是一拍即合，合力作词作曲，用新潮的风格为都市人解压，在律动当中释放自我，就来听本周新歌十号，孟佳王嘉尔 Mood。 自然醒的感觉，哥哥 hey stop 不要第一时间打开手机，就看那对博士，看看你的样子，黑眼圈打得快，取代脸的位置，思绪漫游外太空，懒懒的泡在水中，都轻轻跟着节奏， We got you in the mood， We got you in the mood，